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a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更，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02分，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最近刚刚毕业，然后现在为找工作而纠结的泽华，怎么办呢？每份工作都那么好。 你都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台上了，说明你已经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了。 不，今天我是嘉宾的身份。 就为了证明自己年轻刚刚毕业吗？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是泽华了。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像泽华刚刚所说的，最近是毕业季嘛， 浪潮。 对，每年的这个时候好像就是空气中蔓延着忧伤的气息，然后除了忧伤之外，其实不管是小学毕业啊、幼儿园毕业、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其实都还挺值得怀念，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但是毕业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小学、初中、高中，我记得那会儿特别流行写那个毕业画册， 同学录， 对，同学录， 对。 然后什么各种个性签名，什么一帆风顺的那种写法，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种流行？ 对，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同学录这个东西了？各位可以给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就如果你们家的孩子小学刚刚毕业，跟我们来说一说，或者你本人就是小学毕业生， 然后你手上如果还有当时那个同学录的那个， 我有，当时花好多钱买那个， 哦，真的，你都给我存下来， 存下，不然扔了吗？ 我都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之前上学的时候还流行就是交换那个通讯录， 对对对， 就是那种名片形式的， 对， 但是卡通的，然后姓名、电话、什么 QQ， 还有自己手做的那种， 都要自己手写上去。 对， 天，太暴露年龄了。 今天其他嘉宾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表演区两位嘉宾，因为我们今天说毕业季的毕业造型， 哎， 因为现在你看毕业，可能小到幼儿园毕业都会走红毯。 哦，幼儿园都要走红毯了吗？ 你忘了吗？咱们那个。那个定服装二小 啊， 幼儿园附属幼儿园，咱们那一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是第一次有红毯，咱们走完红毯以后就是那个幼儿园走红毯， 啊，有印象，有印象， 对对对， 是。 所以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形式感的存在。 嗯， 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两位学生代表，一位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今年的毕业生佳妮，还有一位是中国戏剧学，是叫戏剧学院吗？ 中央戏剧学院吧， 哦，对不起，中央戏剧学院的小通，小通你不要打我，来，小通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中央戏剧学院。 哎，稍等一下，小通的话筒应该是在 调音台，我们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哈。好，小通你可以说话了。 好，大家好，我是中央戏剧学院影视制片专业的小通。 嗯，两位呢会作为应届毕业生的代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个毕业季，刚刚过去的毕业季都 pick 了哪一款的毕业造型。 提问， 嗯， 为什么此刻穿的都是这么普通？是一会儿会有大变身的环节吗？ 准备了照片， 对， 因为毕业必须得有毕业的那种氛围， 为了有一个前后的反差，是不是？ 就是照片上的人和本人的我不是一个人。 但本人已经这么美了，照片当中会更加的美。 那当然， 哎呀，简直太会说话了。 联络我们的方式，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除了观看直播以外，参与互动还可以获得很多的福利 哦。 首先在7月6号到8号在北京的老国展会有一个叫做音乐生活展的这么一个活动，带给各位全新的一个音乐体验，百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各位现场来挑选，共音乐大咖齐坐镇，乐坛前辈近距离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我们节目当中会送取到的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 嗯， 这是福利之一。第二是演出方面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有机会可以获得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2张，8月1号到12号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是加拿大的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和詹姆斯卡梅隆共同打造的一个舞台作品，呈现的是一种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体验，完美的舞台呈现会让你犹如身临其境，回到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哇哦！ 还有一个小龙虾的口播就你来呗。 世界杯期间吃什么可以不会胖，但是又会让你觉得大快朵颐？想要清蒸的有清蒸的吃法，想要爆炒的有爆炒的吃法。关注我们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获得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小龙虾。这个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呢，是直接做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哈。 嗯， 各位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好了，福利时间就是这样了，赶紧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节目要进入到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时尚方面都有哪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把时间交给子琪。 嗯，说起娱乐圈的不老女神，前段时间 呢，你都不用自我介绍一下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子琪，我是每一期都会来的子琪。 对， 还没有毕业的子琪。 对，目前还是我们的嘉宾身份。 对、嗯、 但是他每期都会负责潮流风向标的内容，现在也是越来越熟练和手惯了， 所以一上来就要直接说不老女神。 你还没有老， 但是他走秀很一般。 又开始 这个话题，希望今天还有走秀的点可以看， 但是在继续进步的过程。 对对对 对 今天节目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一套学士服来让我走秀。 你还没有学士服时间。好，开始吧。 前段时间一位不老女神关于女性单身的言论在网上引起了争论，其实上期我们也提到过一个不老女神是韩雪。 哦、对 啊，最近这个女性单身的话题真的很火。 我觉得女明星听到不老女神四个字应该都是抗拒的， 就感觉在说自己是资深美女一样， 就是我觉得内心应该很复杂。首先你是女神嘛、 对，因为 是，但是你不老， 因为是年纪可能相对来说会 出道时间很长。 对对对， 哎， 人家三岁就出道了， 资历比较丰富， 我们就说资深女神好 了，经验。 对、 然后 这位是谁？ 这位是俞飞鸿。 哦， 她超美的， 很有范儿。 她真的就是那种百看不厌的类型， 眉眼就可以杀死你的那种。 真的， 她的真的是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散发着一种成熟的魅力。 她之前跟杨乐搭档饰演那个小丈夫，哎，是叫小丈夫那个戏吧？ 大丈夫还是小丈夫？ 小丈夫，因为王志文是大丈夫，杨乐那个年纪只能是小丈夫。对，小丈夫。跟杨乐那么年轻的一个男演员搭戏完全没有违和感，虽然是姐弟恋。 嗯、 超棒。 嗯， 好，你继续。 他呢是被称作惊鸿仙子，而且后来在荧幕上的其他角色他的颜值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其实聊到年龄的话题，很多人会觉得俞飞鸿不老的原因是归于保养。但是他其实提到自己的好状态其实跟他的好心态是分不开的，用他的原话来说，衰老这件事在意了也没有，谁都会有变老的一天。 对， 俞飞鸿呢， 抗力， 对啊，所以说他是很佛系的那种，而且对于穿衣服也有自己很喜欢的随意的风格，对接戏也是十分有自己的态度，只要看爱好，不会勉强自己接不喜欢的角色。可以看一下他的采访视频。 心态这个事儿吧，说起来好像感觉很鸡汤，但确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这段期间心里不是很快乐，有点沮丧的话， 然后老觉得自己哎呀完了，哎妈呀我要老了， 啊， 那你一定会老得很快。 你那个气场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场在的。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不老女神俞飞鸿是不是能够 hold 住我们专访的进行。 大家好，我是俞飞鸿。随意舒服， 我其实自己通常都是最随意的衣服，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 T 恤啊，短袖 T 恤、长袖 T 恤，就那很舒服的，而且喜欢穿宽松的。但是如果是活动，可能品牌会有要求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出场，但是工作可能。我真没想过哎，因为演的时候是很仓促的去的，所以演的时候根本他会有什么反应，或者是你没有想过他会留在人们心中这么多年，将近20年之久，大家还会记得，觉得挺意外的。作为一个演员，能被观众记住、熟知甚至喜爱，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因为演员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份工作，是我们喜爱的工作，无端的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当然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本子来找我，我会看本子，我觉得我喜欢，我觉得角色对我来说我有兴趣去演，我就接。如果给我一个本子我不是那么感兴趣，我肯定就推掉。现在做事情就是那么简单。这个问题不能把男性女性分开来看，你不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吗？如果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不只是外表来获得一些认知，或者是做成一件事，本身就是应该觉得自豪的事情。我其实都不知道明星是个什么，因为我不太去想这个词儿。可能公众或者是娱乐化、娱乐界会给出这样的一个词儿，但它对我来说不代表着任何意义。我对我自己比较明确的认知是，我就是个影视工作者，我是个演员，或者说我是个电影人。这是人生正常过程，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然后每个年轻人也会有变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跳出这个框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去焦虑它，然后让焦虑让你中年以后的生活都变得这么不愉快的话，我觉得这很得不偿失。优势就是更稳重了，更认清自己，更笃定，更知道自己要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很多东西很明确。所以 在其中有一个问题说，就是强调女生努力靠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直播间都一致反映说，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媒体会去强化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女生如果很优秀的话，在自己的事业上发展很不错的话，就会一而再再而三被别人问到说，你觉得女生靠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难道不应该吗？ 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她可能会觉得女生那么努力的话，可能就会把一部分的时间疏忽于家庭啊，疏忽于爱情上。 但其实本身来说，把女性归于家庭这个话题本身观点就是不正确的。 男生就不需要回归家庭吗？男生也需要成立家庭啊，男生也需要在事业的一部分把自己的精力给移出一部分给家庭给爱情了， 没错， 都是一样的。 既然我们这么生气的话，此刻就连线一下那位记者吧。 没有，我不是说生气，就是说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其实他本来就把男性和女性区别化对待了。对， 他已经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上了。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越自信然后事业上越成功的女性，她反而是状态是越好的。 其实男性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所有事业真正成功的男性，他一定是没有忽略家庭的， 对， 家庭也一定非常的完美。 是的， 对。好，说回俞飞鸿啊，他整个状态真的是让人觉得就是还是青春洋溢的，但是有一种稳重的感觉的， 更加笃定了嘛，就像他自己说的。 对，这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来自不老女神俞飞鸿。 第二条呢， 接下来时尚的车轮永不停歇，最近一个星期呢，各大品牌2018秋冬高定系列纷纷发布。 我想吐槽一句，特别喜欢用时尚的车轮永不停歇，每次都有这句话， 因为时尚的车轮真的永不停歇。 对，确实是一直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可以找出新的发布会。 新的秀，对。 对， 其实秀展大体千篇一律都很相似，但是细微之处还是有各自的亮点。 我大概了解你说就是有千篇一律的地方，就是都很贵。 就是做了每一期节目，然后每一期都在剪片子，然后在写资讯的时候每天都看着那些品牌，到两个月之后 顺便找一下标价，然后想说我努力半年吃土半年，然后也许我可以买得起，但是 然后节目做了这么久依然买不起。 这个但是发布的时候是一种趋势和概念，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以去了解。 我今天上午还有 follow 一些品牌，哎，很好看。 当然就是 follow 一下时尚和概念嘛。 对呀，自己羡慕一下嘛，隔屏舔一下。好，试过了， 按照各个高定的品质去款式去。 我觉得以后可以出一个 app，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人形输入到你的手机 app 里面，然后一旦出新款就在你的手机里面试衣服， 这样最方便了， 好过瘾。然后还可以截屏假装自己 立马发到朋友圈当中， 我已经 get 了这一款，欺骗自己。 别说你为什么不穿，说穿腻了，要穿下一季的新款了。 你好虚， 或者生活当中就更加亲民一些。 好，就像我们两位表演缺嘉宾一样是吗？ 哎，你干嘛说人家穿的衣服不那什么？ 他们今天穿的很亲民啊，就是已经把那些大牌都穿腻了。 嗯，是的。 好，子欣你继续。 时尚的 任何 真的不停 辩驳的机会都没有反应过来。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品牌是迪奥，这次它的特点是它的发布会是在巴黎罗丹美术馆。 哇哦！ 这次的这个发布现场是天花板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镜子，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面镜子，然后它产生了一种双层空间上下两层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它那个现场的视频。 这就是迪奥这次在巴黎罗丹美术馆的一个秀的开幕。罗丹美术馆是一个大家去到巴黎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就罗丹本人就本来是不是一个很具有梦幻色彩的一个人物。 去了巴黎没有去罗丹的我已经愣在了这里， 你下次一定要去。 哇，你都去过巴黎，好羡慕。 我也很羡慕你子琪， 真的 有生之年。现在可以看到画面里面就是一分为二，上下是两个部分，就是那个镜面的效果， 就是你有点分不清你到底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还是在那个倒影当中。 那其实下半部分是真实的生活， 我更愿意相信这半部分是真实的生活。 然后 都是倒着走， 这部分就是单拍了那个镜面，然后看起来像倒着走一样。 对， 那它其实有风险，不能穿短裙。如果是短裙，这样一折射出来的话，就 思维好 活跃。 你放心吧，模特都会有自己的安全措施。 好的。 我突然想起了一部之前上映过的电影叫《逆世界》 啊， 就是下面的世界和上面的世界都是颠倒的。 我想到那个画风很像《布达佩斯大饭店》 啊， 非常的唯美。 对，总之再种草一下，罗丹美术馆一定要去，因为这里面讲到了他和他的整个创造过程，以及他的这个曲折的感情经历。 你这样说的话，这一季迪奥设计师会很难过。看完这个大秀之后，一定要去一下罗丹美术馆，而不是衣服。 其实每一个品牌的大秀，他们在选择发布的地点的时候，都会非常讲究。 对， 但他们从来不会随便找一个地方。然后这个目的地本身，这个场馆本身也一定是大有来头的。 是， 比如说库奇之前的墓地， 也让人印象深刻。 然后紧接着香奈儿的2018秋冬高定系列，这次他们最大的亮点是请到了一位黑人模特作为这次的高定新娘压轴出现。这已经是香奈儿近十年以来唯一一次请出了一位黑人模特， 这个肤色在所有的白人模特当中是非常显眼的。 对， 我们来欣赏一下。 对， 它这次的这个场景 是一个模拟了巴黎的那个塞纳河畔的风光，中间那条就是河， 塞纳河是吗？ 对， 春夏的时候应该是特别粉色的一个主题吧，我记得 现在是秋冬。 这是一个开场的， 很漂亮。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袁一身上穿的这件，今天被称为走秀款。 我喜欢这个模特的发型。 这位就是那位 由远及近你还没有看到，其实不是发型，是头纱。 哎，真的。 而且就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当中，觉得说婚纱一定要是纯白的。 对对对， 而且坊间也有一些传言说，如果你穿彩色的婚纱，就意味着你不是头婚或者怎么样，有这样的习俗 的 说 法。 但是其实在西方人眼中并没有这么的这样的一种定论。所以现在从刚开始，我记得早 早些年，大概几年前，Alexander Wang 开始出彩色的婚纱。 对，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时尚界，包括在中国人的接受范围当中，算是一个比较挑战的事情。然后你 开创一个。 Chanel 这一次这个婚纱，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婚纱的形状， 对对对对， 它是那种西服套裙的感觉， 嗯，上面还是那种很传统的小香风的那种 对 那种上衣， 而且头纱也没有让我们感觉什么两米长、三米长、五米长那种， 对，都是很简洁的， 很简洁，就短发女生 下面的那个开叉的位置真的太好看了，而且模特本人的身材特别高挑， 好吧， 适合祝酒的时候换上那一身 啊哈，祝酒服， 对， 真的很有钱。 来，下面请我们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 Q 到我们女主播身上， 没有没有没有， 刚才我们看到是秋冬款，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春夏、就是、 特别高定款 啊，不不不不，春夏就是以粉色作为主打的， 这件很漂亮， 谢谢，但穿在身上很扎，是很扎肉的那种感觉， 稍后原意给大家走个秀好不好， 一会儿再说看时间好不好，我们今天主题是毕业的造型，好，子琪继续，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品牌是纪梵希，他们这次呢是它的开幕秀和闭幕秀两套都是有在致敬当年纪梵希先生为赫本参演电影做的设计， 因为他前不久刚刚去世嘛， 对对对，而且这次他的两套服装也非常的有特色，我们来看一下，而且在秀场最后呢闭幕的时候有唱到当时赫本原唱的那个 Moon River 的那首歌 Moon River， 哎，这个 T 台的镜面是很多婚礼都会使用的， 从底下起来的那一刻真的是以为是拿到了 Tiffany 的早餐，哎， 对，这个草坪也很有那种感觉， 对，哦，我懂，刚刚泽华说的那个点在于这身黑白，因为纪梵希先生很擅长用黑白来搭配。 这身衣服是致敬当年57年的时候田姐的那部电影，它是一个上身是黑色加上黑色的披风，下身是 白 色的半身裙， 它的这个白色里面加一点那种金属光泽在。 现在出现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蒂凡尼的早餐。 这个戴帽子斗篷这个造型实在是太帅了， 而且这个模特本人长得也很像赫本， 听音乐，镜头就是赫本在那个早餐的那个 window shopping 的那个门口，然后背景 窗， 对，看着橱窗，看这背影， 这背影太美了，我剪了两段过来， 很纤瘦， 最后这个进去的场景真的有点难忘， 哎呀，真美好！ 直播间里面一片安静，都在 就是你们两个人一直在噔噔，就不能让人家把这 Moon River 给听完？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要顾及收音机前的听友， 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你会更有那种画面感。 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纪梵希的秀，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要聊到跟今天的主题有一点关系的内容，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现在是到了毕业季嘛，要有一部分在校生是期末季，到期末的时候 感觉子琪已经要哭了嘞，你为什么格外有感受， 可能男朋友已经毕业了， 非常沉重， 可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因为他这里今天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是到期末的时候不仅有期末考试，我就是刚刚接受我期末考试的折磨， 哦，原来是如此， 而且 熬夜很多年， 对， 啊，不是好多年，好多天， 对，就 平时都在干嘛？ 平时 上节目， 啊， 对不 对？ 对 对对， 潮流梦工厂， 上节目很辛苦，对。 没有没有，因为到期末的时候，除了要期末考试，还有就是换宿舍。 真的，期末也要换宿舍吗？ 对啊，因为有一些学校是有这样的，比如说长春师范大学，他们有1.5万学生，在前几天赶上期末季的时候要换宿舍，而且是那种有男生换到女生宿舍，女生换到男生宿舍的那种。 妈呀，这种学校的观念让人， 一般女生都很干净，然后男生换过去也不会怎么样，稍微打扫一下，然后男生宿舍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真的是让一部分女孩子苦不堪言， 有视频是不是， 对， 有， 来来来赶紧看吧，太好奇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男女生宿舍大迁徙是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哎，对不起， 我这么高级吗我喜欢， 我的妈， 大迁徙就是长春4年1次的大安检， 吉林长春长春师范大学， 男生寝室变成女生寝室，女生寝室变成男生寝室，有些同学就不得不， 我的天哪， 男生被他们留下的臭袜子， 那个场面十分混乱，全都是杂物， 裤子还有衣服，寝室搬迁让我体会到了单身的痛苦，所有男朋友的基本都化着美美的妆，男朋友在旁边帮忙搬，而我 们都是拿着东西， 我自己是像包在5楼， 这个意思是 让我知道了， 你是把你需要的东西拿走， 3个小时，这底下 圈里面健身五个小时。 今天呢，同学们虽然口头上会有一些怨言，但是呢，对学校的一些举动，还是让同学们感觉到心里非常的温暖。辅导员从早上五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为大家实时解决各种问题。 这就是当天那个非常非常壮大的整个唤醒的那个画面。 说秩序还是可以的，大概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工作。 视频里面能看到就是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从那个高的角度去看的时候，真的是所有人都在像蚂蚁一样不停地移动。 对，然后还甚至已经牵扯到了那些搬家公司的大车过来，货拉拉之类的。 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经历过换宿舍这样的事情？ 我经历过。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宿舍是大学四年间咱们班唯一一个换过宿舍的 女生的那个， 从三楼换到了一楼。我们以前的宿舍是没有阳台的，后来换到了一个有阳台的宿舍， 更宽敞一些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从三楼到一楼其实已经很难了，是不是？ 对， 要搬很多东西。 然后大家都会有印象，就是毕业的那段时间要撤宿舍的时候那个壮观的场面。如果这一层楼都是毕业生的话，就会觉得这一层楼的楼道里面会出现刚刚那种缩小版的景象。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镜头给表演区两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你们在今年刚刚经历过的搬出宿舍的状态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来来来来来， 可以说非常壮观了。今年因为我也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嘛， 你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我现在特别后悔，我四年怎么买了那么多东西？最后收拾的时候收拾了整整七大包，然后 全都带回家了吗？ 我和我妈妈一块收拾，这还是已经有一部分留在了宿舍，因为我们宿舍阿姨是这样讲的：你可以把东西留在宿舍，但千万不要堆到走廊上，放到宿舍里面就行了。走廊上面有七大包是我要带走的东西， 我在这里听取经验， 然后。我是找了我们学校的保安小哥帮我拎了下去。 你是怎么就是调遣到保安小哥？ 小哥哥小哥哥，东西太多了， 小哥哥特别的热， 小哥哥小哥哥，我想加你微信。小哥哥说好，我帮你搬宿舍。 小哥哥小哥哥，你东西掉了。什么掉了？我你要不要？ 陈独秀同志，其实是就是因为当时啊，我特别想放一首《好人就在身边》。其实小哥哥们他们十点钟的时候有事情，我当时是晚上九点多搬宿舍，他们九点多坚持帮我搬完了才去忙着他们自己的事情， 还是加了微信。 好人就 在 身边， 我真的就在这里听取经验，到时候怎么去调遣保安小哥哥。 但是你知道就是咱们学校会有一个，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是不是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在快要毕业之前，大四的学姐们都会拿着大四的学妹们都会拿着他们即将要不用的不能带走的东西在校 园的跳蚤市场。 对， 路中间会有 一些， 而且现在会有那种自助式，就把自己的二维码打印下来，然后摆到东西那里， 直接扫码拿走。 对对对，你要是 给钱就拿走， 有心情就给钱，没心情就不给钱了。 嗯，哦，可以免费拿走的呀。 就是、对，因为没有办法监督这个事情，但是大家会自觉嘛， 毕竟还要上课，还要找工作。好吧，时间到了下午的5:27，我们今天说起毕业这件事情，相信会有很多人都有共同的回忆，可以一起伴随我们的话题进展来聊一聊。关注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抢福利，稍后回来。 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微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雨，头架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这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时光一去不复还，往事只能回味的泽华， 我是今年还没毕业的子琪。 哎，你不在后面赢，哎，接一句歌呀， 不想接你的歌， 下半句 找不着 什么， 往事只能回味 啊， 来一句， 不要假装知道了，没关系，不用接他的歌。欢迎嘉宾子琪，同时也欢迎一下在我们表演区的两位，一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应届毕业生佳妮，还有一位来自中央戏剧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小通，欢迎两位。你们打招呼都没有声音的吗？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非常 羞涩， 对，非常羞涩。今天我们说毕业季的造型，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有自己的红毯时间，然后学士服的合影是肯定会有的， 对， 然后包括举行完毕业典礼之后，就会在满校园窜，然后找各个对自己来说有意义的角落，然后拍各种照片。 谁说的？ 对对对， 很多没意义的角落也要拍， 没意义的角落也变得有意义起来。 对啊， 关系好的关系不好的朋友反正都要来拍， 对， 重点留下来 就 好。就 是总之到那一瞬间的时候，就是所有大学四年的恩恩怨怨都已经抛之脑后了，就大家就可能此刻一别以后就要相忘于江湖了， 一笑解千愁。 是的，哎，今年的毕业典礼的时间，两位在学校当中分别是哪一天？ 小通是哪个？ 我是6月26。 我是我们院的毕业典礼是6月21号，然后学校的毕业典礼是6月27，差不多就都是这个时间。 6月中旬的时候都会把这件事儿。 对，下旬。 嗯哼。子琪，你当时在他们毕业典礼过程当中，你作为一个没有毕业的在校生，是用仰慕和羡慕的眼神在看他们吗？ 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是你看着自己认识的师哥师姐，他们走过红毯，然后从红毯的起点，然后走到终点那边，然后在那边合照签名，而且会发现他们走的时候，就因为很留恋这个过程，很有纪念性，他们不止走一次。 说的好像结婚，从红毯的起点走到终点的那一刻， 因为 只走这一次， 就是他们有可能自己走一遍，但自己走的会比较少。 跟自己的朋友同性朋友走一遍，跟自己的有同性有异性的小团体再走一遍，再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再走一遍。 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吗？ 现在已经发展成可以 走，对，现在是可以这样的，对对对， 无限循环。那这个红毯时间持续多长时间？嘉宾，你们持续多久？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当天的那个北京的室温达，北京的温度达到了42度，所以我们 这么热， 对，特别特别热。我们基本上最多也就走了两遍。 啊，对， 这个样子。 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不是42度的话，可以走42遍。 真的， 红毯造型也是我们很期待的哈。大学时期可以有这样的，在毕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走红毯，对于任何一个学生来说都是很期待的。 咱们当时是第一届吧？ 咱们是第一年有红毯时间， 而且第一次做直播嘛，视频直播。 哦，对，有视频直播。 央视后来也播出了咱们的直播。 哦，真的， 这个直播咱们学院真的是每年都是备受关注。 主要是我们那届的真的男生女生都太好看了。 没错，现在坐在这里。两位就是 我见到了一些就是陈年旧照， 嗯，等下看一下， 当时看非常的漂亮， 快六年了， 对， 天 哪， 现在看可能就像看王祖贤那个时候的照片一样。 那倒没有，我现在 王祖贤依然是美的。 这就是我们走完红毯以后我们宿舍的一个合影。哎， 切一下，切到一号镜头哈， 你看 好美， 大家能找到我吗？ 像婚纱。哎，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女生都会穿礼服。 对，嗯， 但是我那天没有选择礼服。 为什么呢？ 因为礼服太贵了。 哦，真的 租不起吗？租不起还是买不起？ 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就是礼服在我看来，很多女生的长款，尤其是长款礼服，在我看来很像结婚时候穿的， 大同小异。其实 对，我是那种很盯的人，我觉得说这种礼服一定要留在结婚的时候穿。 嗯， 所以我不想在自己毕业的时候就穿上结婚的礼服。 然而作为男生的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钱的。我当时 但是也有像这样帅气男生穿的很好看的西服啊，打扮的非常得体啊。你看我们今天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对呀，啊，思维的 直播间真的是很安静，没有人接这个梗。 所以你们男生当时是怎么准备的？ 我当时是去某一个这个快销品牌，然后买的衣服，在当天就直接穿完，穿完以后又送回去了。 就标签没有摘， 标签没有摘，带着标签走完了。 所以你也不敢脱西服，天太热的话， 也不敢太湿的时候穿。 我印象很深的是那天真的也挺热的。 是的， 我全程走在校园里面都打了一把太阳伞，太晒了，而且那个妆随时感觉要融化。 而且我们那天其实特别赶。就是照毕业照穿学士服跟那个穿这走红毯服是同一 天。 对， 这是我当时的选择。我当时选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快消品的品牌，然后买了一件全棉的，有一点波西米亚风格的一件长款的裙子。 嗯， 然后只是自己加了一个腰带，然后加了一个就是项链而已。 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要走那种？ 我当时想法第一就是我不想穿礼服 啊， 其次我想说穿的这么简单和清凉一些就可能会比较抽条， 抽条会更博人眼球， 就是反而会被大家看到。 结果去到现场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种， 我这样才能成为 简单的风格， 这样才能成为几年后做节目的谈资。 没有啊，你看在这些就是大家还都各有各的特色。你看有穿纯白色的礼服的，然后也有穿这种抹胸礼服的，也有穿这种颜色很鲜艳的短款礼服的，然后我就穿了一个这种就是棉质的，这条裙子我现在已经就已经找不着了，我都已经送人了。 哇， 对， 纪念性的一条裙子。 就那一刻的时候，大家看到别人说你出来，哇，这么漂亮，哇，这样子的，原来到原因。哦，你好。 对。所以今年佳妮在红毯造型的时候选择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嗯，我觉得我今年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我选了一件长一点，就是郑重一点的礼服。但事实上， 等一下，你说有些借鉴意义，就是其他的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你的。 就是以我为鉴。以我为鉴，以后不要再穿这种，因为我去了之后发现还是校园一点、青春一点的，不要那么正式。 其实有照片， 对呀， 对，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想先看照片， 但是是哪张呢？哪张是你的照片呢？ 应该是26。 26， 我们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但其实是好看的。 对，很像孔雀公主。 就是因为它这种礼服不是那种说很长的纱，或者是很那种比较传统的样子， 像金鹰女神。 对， 很像金鹰女神。 它是有这种 27， 这是男朋友吗？ 不是， 这是大佐， 这是大佐， 朋友， 这是大佐。 哦， 那只有我们两个身高能配得上，所以我们俩就约好。 这条裙子是有点鱼尾款的， 对，其实是好看的。 加上它胸前和就是 腰间的那个位置， 这些 它有一个收腰的那个效果。 这些配饰，所以整个就有一种 S 型的曲线， 对，很明显， 很明显。然后再加上佳妮本来身条就很不错。 气质也好， 上身效果很不错。我是觉得如果需要再提升一步的话，如果可以重来的话，这个发型可以不用盘起来 放下来吗？ 对，因为盘发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太成熟。你当时选这个礼服为什么一眼看中了它？佳妮， 因为我妈满意。 哦，是你妈妈陪你一起挑的。 对，其实我自己本来已经看好了一件衣服，但是因为 是同一种风格的吗？ 不是同一种，是一种偏青春一点的、暖一点的。 但妈妈认为就是这一天一定要穿得很端庄才行。 我妈是觉得就是 不够隆重， 挑了这么多还是要以你穿上好看为主。 就她觉得你穿那个青春气息的不够好看呗。 妈妈可能觉得 那件衣服是过不来，到不了，所以就挑了这件。 但我觉得大佐那件反而是值得大家借鉴一下，就男生朋友们一定不要穿成这个样子， 一定不要穿成这样。 为什么？ 这样 是反面教材吗？ 这样 非常反面教材。 对，这样很像是佳妮找了一个年纪比较大十岁的男朋友帮他来走红毯。 而且还戴着 盲人的墨镜， 非常不洋气。 大佐千万不要看到这期节目。 我 也一定要截给他看， 对，要截给他看，让他后悔死自己的选择。 就是男生穿走红毯的不一定是非得是那种很传统的套装。 没想到在这里被 Q 到。 对对对， 嗯， 那前后的照片是佳妮和自己同伴的一些合影吗？ 对，因为有学士服的一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佳妮的这部分。 这是我们班同学。 哦，这是你们班同学的，我们可以点评一下呀。我倒是觉得这张照片里面的女生穿的都还挺青春洋溢的。 嗯， 尤其我喜欢中间右边的这一位白裙子的女孩子。 嗯， 就是她从鞋子的搭配到裙子的搭配整个都很年轻。首先她这个裙子的剪裁上是有一些不对称的。 是。 另外她的鞋子选择的是这两年很火的，包括张雨绮小姐姐也有在小红书里面推荐的那一款 Store Weisman 的两条带子的那个凉鞋。这个凉鞋真的虽然很难穿很累，但是它可以无限度的拉长你的腿型。 嗯哼， 就很多女生会觉得说，我在走红毯，我在毕业典礼，我是不是一定要很端庄的穿成 中间这位小姐姐， 或者是左边这位小姐姐脚上的这种尖头盖住脚趾头的鞋子。 嗯， 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大家会认为说，如果你要上一个很大型的活动， 嗯， 很正式的场合， 一定不可以露脚趾。 对，不能露脚趾， 对对对， 会很不礼貌。 嗯， 但其实现在咱们已经不去在乎这一点了， 好看就行。 你会发现这两双女孩子的鞋子露出来的这两双鞋子，左边这一双光看脚就会比右边老十岁。 是的， 对，所以这是给很多即将要毕业的女生的一个提醒。 嗯， 就是 舍友， 我觉得中间这种落地长裙真的彻底的 pass 掉吧，不要再这样穿了。 但是我 其实现场也还好， 我是觉得这条落地长裙赢在什么地方，赢在它的颜色。 对， 它是那种藕粉色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的肤色够白的话，其实是可以衬托出一些少女感的。 嗯， 但是穿不好呢，就会感觉你在给窗帘公司做广告。 很难穿。 对，所以对于其实22岁大学本科毕业的女生来说，你之后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穿更多更成熟的 颜色服装款式，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少女心， 对，偷偷的展露自己的年少那种 个性得体现出来。 对对对 对，青春感一定要。就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就会找各种 机会。你没有你们，你 到了 你这个年纪， 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想方设法的穿各种很年轻的衣服，不穿高跟鞋，穿平跟鞋。 哎，你这身衣服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会选择它参加毕业典礼吗？ 不会，因为这件衣服它不够收腰身 哦， 它的腰身不够好，所以你很多角度拍出照来会显胖。 所以在毕业典礼选择服装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它是不是造型够好看， 就它要有剪裁， 嗯， 它是要有腰身， 嗯， 但是它的剪裁就是最好是有特色和个性一些的。 那这样看来，其实那个佳妮那一身是符合 对 你所想象的。 佳妮的那一身的剪裁是很贴腰身的， 嗯 嗯， 但我就觉得佳妮那个 发型换 一 下哈， 对对对。 看佳妮的那个照片，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 可是我是觉得佳妮那套造型，我现在看来依然觉得是很符合她本人平时的状态的。 为什么？就是 她就是端庄典雅的类型， 就是仿佛看到了当时站在世界小姐中国区舞台上的那个佳妮。 对对 对, 对，这是符合她风格的。 其实可以稍微开个叉。 我笑了。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哈。 那个绿色的其实挺好看的呀。 绿色的裙子呢是这样的，就是这种 带有热带水果，就热带印花的裙子，会显得稍微有点度假。 如果你长得像民族风一点的那样的外形的话，我觉得穿起来是很好看的。比如说迪丽热巴呀， 对， 王哥呀。 其实这条裙子是可以在就是你看合影的时候立刻被看见的， 对的。 但是你会怀疑说他是不是已经走完红毯换上了自己日常的衣服。 嗯，应该是这样， 就显得不够正式。 对， 因为它的花色有点太过鲜艳和纷繁复杂。 嗯， 男生里面的那个长袍， 对，其实男生也有很多种。 一个很有特色的同学，他一直在学京韵大鼓， 难怪就符合他的，这就是凸显出 个 人 个性 气质， 个性能够在茫茫人海中一眼看到他。 而他隔壁的隔壁的那一件真的是， 我觉得反而左一虽然就除了脸不看，他的衣服和裤子鞋子是可以值得男生来学习的。 为什么除了脸不看？你这样说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就是他的发型我觉得没有整理好，但是就是这种简单的白 T 配上休闲款的西服以及九分长度的裤子以及运动的小白鞋，是男生现在的就是在正式场合的一个主流状态。 而且你发现没有，基本上男生都穿黑色西服，它这个颜色就已经很跳了。 首先藏蓝色就不太普通，其次它里面配了白 T 而不是衬衣，以及鞋子，当别人都在穿白袜子配黑皮鞋的时候，它是光脚露脚踝穿了一个小白鞋。 其实小通当时在那个学士服下面是不是也穿了白鞋？ 嗯，是，就是这双。 学士服是学士服， 学士服没关系，我们再说西服。对，首先西服如果你真的要穿西服的话，就不要穿白袜子，这是礼貌的问题。 不然你可能是 Michael Jackson 本尊也可以。 我刚刚也想说，全世界只有 Michael Jackson 可以这么做， 可以这样穿。 对， 其他人都不要去效仿这种穿法。另外我们也会建议说，男生在毕业典礼这一天尽量避免黑西服，因为你这个年纪还没有到，你的年纪、你的气质、你的整个身形都没有到足够能够支撑起一整套黑西服的状态。 嗯，也尽量避免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对，就是飞机头之类的。 其实男生那边还有几张， 你觉得可取的吗？ 是其他，对，是其他颜色西服。 所以这张照片里面的左一这位男生呢，整个穿着是在所有男生当中， 这张照片当中的男生里， 不费力赢很大的一个。除了右边那位很凸显个性的。 好的， 我们再往后看，这个是红毯造型是吗？ 对， 这是你们班的吗？佳妮， 这是我们师哥师姐去年的。 啊，去年的。 对， 他们一看就是四个一个小团体是吧？ 对对对，他们 香槟色。 对，女生没有选择裙装，选择这种裤装其实也是很出挑的。 对，那个女生很出挑。 对，就是中间这一位领子上有这个黑边的，她更出挑的原因也是因为她的脸更出挑。 你这个人真的很注意颜值。 我是不是说出了实话？ 人家这四个图片当中，这四个小哥小姐都挺漂亮的呀。 对，这四个男女生的组合本来就很会穿，然后搭配得很好。 他们下面也有搭运动鞋，有全身的照片， 我来看看。 但我觉得如果能重来的，我绝对不会搭领结啊或者领带。 我觉得领结会比领带稍微好一些，领结那个款式还挺跳脱的。他们这一套组合有全身照吗？啊，在这里我看到了。你看，果然这个女生她选择了一个九分长度的西装裤，然后搭配了一个我刚才说到的那种， 对对对， 可以 两条带子的 更多面积的脚面的这样一款凉鞋， 酷酷的。但其实边上那位小姐姐也是可以，她走那种公主风嘛。 她穿的是裙裤，百褶的那种裙裤，但是她下面搭了一个运动鞋，就会没有把自己的腿型优势展现出来。所以她其实这套衣服完全去搭那个就是这样的凉鞋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会比现在的腿型更好看一些。但是整个这个四个人的这个组合还是挺有创意的。 是的， 这是可以值得借鉴的一套一个系列。我们再来看看这张，这是佳妮的同学。 对， 因为右一是你的室友吗？ 右一不是我室友， 右一就是刚刚照片里面的那个小姐姐，中间的小姐姐。 其实他们三个的其实他们三个的服装选择是各有特色的，有的人是那种很隆重的礼服类型，还有就是轻礼服这种小裙子的类型。 哎，你们看这个三个女生其实是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特色的。像左边这个女生，我反而觉得她穿这种抹胸的长款礼服，配上她的妆容和发型，其实没有违和感。就是可能她平时应该，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佳妮，她在你们班是不是属于那种比较 御姐， 就是对御姐范儿的女生。 对， 所以她这么穿完全也是符合她的个性的。 是。 那中间这个女生 小公主， 相对小公主风，她选的 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它是里面有长短款，通过不同材质和不同透光度的布料， 嗯， 里面是一个短款的裙子，外面是罩了一个纱质的长中长款的裙子，长度大概到小腿肚，然后整个就是比较蓬蓬一点，然后发型配合的也很公主。那相比之下，右边的这个女生就像刚刚主持完春节联欢晚会一样， 嗯，她比较 她可能本身就是端庄范儿的吧， 对， 嗯， 但是她的端庄范儿就没有佳妮的端庄范儿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单看这张照片完全不像是毕业照，哎，我觉得像是在海边参加谁的婚礼然后穿的这样的服装， 哦，会有一点 还像是婚礼上那个司仪。 这三位都挺像的，那两位像是来参加婚礼的那个宾客， 对，最右边，对，最右边那个像是司仪，但是我只是说就是左边那个女生和中间那个女生穿出了自己的风格， 是， 但是右边那个女孩子就是这套造型放在谁身上都可以合理，都可以存在， 是， 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 哎，我喜欢这种的， 是拍照的风格和 pose 的， 但其实你看衣服它是简，衣服是简单的， 对， 就我觉得毕业照的时候不要穿太复杂的， 对，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有的女孩子会选择那种很隆重的礼服裙之类的， 对对对， 当然符合自己气质是很好的，但也有人会选择裤装或者是那种轻礼服的类型，我们也有照片。 这四款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年轻的女孩子可以在这样的场合和活动当中选择剪裁很不错的，嗯， 基本款， 年轻款，颜色也不需要太复杂的，嗯，可以是黑白灰，最多加一个粉这样的颜色，它会比较好驾驭一些， 嗯，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不会过时，20年30年之后再看的话你不会觉得太老土。 给大家一个提醒， 嗯， 对，不容易过时，这也是就是之后你拿起照片来看不会觉得哇，但我当时好土， 为什么穿着一个蛋糕，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花重金什么去私人定制专门的礼服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嗯， 因为这个事情就像是你结婚的时候花重金去定制了一件比如说20-30层的什么婚纱一样， 很重金呢，还 假如说你家里有一个 castle 然后专门的一个房间放这个衣服的话，其实我就不评价了， 嗯， 但是像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你没有必要去买一件特别特别大很占体积的，然后花很多很多钱去租一个毕业礼服的， 嗯， 这样一个投入其实成本是太高的。 我在这里听经验， 对，你在若干年之后，嗯，你都不用若干年，你只要走完这趟红毯以后 后悔 再也不会穿了， 嗯， 那它就一直占据着你可能整个衣柜的一半的体积。 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其实你在当事人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太简单的衣服没有新意无聊，对不对？ 可是你花了重金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你这张照片拍下来以后若干年，你再回头看，你觉得说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款，以及你天天在衣柜里面看到它占据了你这么大的体积，你就觉得很心烦。 怎么办，子琪，会不会很头疼？ 会，我觉得会， 一定会。 这个也对，那个也对。 所以刚才这张照片里面的这四个女生选择这样的剪裁的小的礼服裙、短， 嗯， 小裙子这种连衣裙，其实在之后的很多场合都是可以再去使用的。 对， 嗯， 这样的性价比就很高。 或者如果太纠结的话，干脆准备两身，然后每个都拍，倒是有简单的，有复杂的。 有准备两身的可能，就有准备10套的可能。 每天都照嘛， 就看到红毯上不停的来来回回的穿梭，每穿梭一遍都换一套造型， 嗯， 可能你也会因此成为红毯上史上变装速度最快的那一位。 换42套衣服 都可以走10几分钟呢，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在戛纳红毯上走了10几分钟也是会被媒体骂死的， 保安小哥哥会过来，你像学校上没有人你可以一直走，从白天走到晚上。 那个帮助你搬家的保安小哥哥终于忍不住把你扛走了。我们再来跟各位聊到毕业造型哈，现在目前还是停留在红毯的造型， 嗯， 我们想问一下小通，小通很久没有说话了， 嗯， 你作为中戏的学生，你们学校今年红毯上有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男生或者女生吗？ 很尴尬。 这就尴尬了，我们学校没有红毯。 啊，你们没有红毯？那你们有毕业典礼这个瞬间，或者大家有穿得很正式来参加？ 他们应该有典礼吧？ 我们都是学士服。 只有学士服的环节吗？ 只有学士服，从学士服从开始到结束。 天哪，我很为你们中戏表演系那些学生感到遗憾。 哎，但学士服会不会有些人也穿起来不是那么的 穿出新意来？ 对 对，我觉得跟学士服比如说里面搭衬衫或者 T 恤或者下面搭配什么鞋肯定也有不同的挑选， 但是一定不能正统的穿，正统的穿的话就看不出来了。 对， 小通在努力的回忆，但是真的没有， 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刚才我提到他搭了一双白色的球鞋，我觉得那个就很好看，因为一般男生可能会选择皮鞋，很正经， 嗯， 假装很正经的样子。 小通， 我们应该主持班的应该会搭皮鞋， 哦、 啊，我懂了，播音主持系的中戏的播音主持系的男生会穿黑皮鞋。 嗯， 对，他们有这个习惯吗？可能 这个我已经阅读理解到你的内在语了。然后那表演系呢？你们最出名的表演系？ 没有吧，大家都 是忙着接戏， 他都是穿得很随意啊，鞋就是感觉哪双可能漂亮一点就穿嘛。 那你们呢？你当时穿了一个白球鞋，你的同班同学都穿了什么？ 这个太难回忆了吧、 啊、我可以看一下那个小童的白球鞋是很好看的。 在哪里啊？ 应该是在 13，这是小童吗？ 不是 不 是、 啊、 这是我们另外一位，等等， 13、14、嗯、应该是他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谁给你拍的？ 这张我女朋友给我拍的。 所以他拍照 新女友， 他拍照的角度就映射出了你在他心目当中的身高是多少。 别 他拍摄角度是后面的那个树叶，你看那个叶子穿的形非常的漂亮。 对 他拍的是树叶，不是你， 他整体构图而没有这个当事人。 其实我觉得 你女朋友吗？ 对 啊，这张还挺美的， 是 好 看 的。 嗯， 你女朋友的身材很不错哎。就是你看，虽然大家都是学士服， 对， 但是腿型好的女生可以稍稍露出一些自己的大白腿， 还有专门露出来哟。 腿型好这个事情，有一张图片是嘉宁他们宿舍的一张合照， 不是，这好多张， 是有 一 张在学院门口，然后真的是腿型、 啊、 哇，这张图片惊艳四方。 我觉得小童女朋友的腿型更好看、哎、 我觉得这个太做作，这个 很 明显。我反而很喜欢跟泽花一样，很喜欢刚刚小童女朋友这个不经意间赢很大的这张图、 嗯、 对 谢谢。 为什么要把我们很做作那张放出来？ 我们快来看一下很做作的那张，对比一下吧。 但其实是好看的，会有那种海报宣传的感觉。 当然、 嗯、 我们是盛赞的颜值。 真的就是感觉随便一拍都是那种海报大片 颜值。 哎，反而我觉得其实黑色学士服下面配白鞋子是最好的搭配。 嗯， 你们有没有觉得？ 对， 黑色学士服， 因为会有一个反差色， 而且越简单的白鞋越好。 嗯哼，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正在聊毕业季的时候，各位的那些造型，不管是红毯的、学士服的，还是各种毕业照的，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和毕业相关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 嗯， 同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有机会获得的是由北京音乐生活。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7月8号在老国展会有这样一场音乐和生活的碰撞，在现场呢会有百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各类现场挑选，还有音乐大咖呀、乐坛前辈呀，可以跟各位近距离的交流和分享他们的音乐生活。 嗯， 总之是一场 music and live show。 哇哦、 大家可以来参与互动一下，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叫乐动北京。除此之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有机会获得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演出票，以及由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马小，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此项美食福利可以一直持续到7月15号世界杯的决赛那一天。 哇 哦！稍 事休息，我们之后还会有更多场外的来自北京以外的其他高校的应届毕业生、 嗯、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毕业造型。 好， 稍后回来。 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 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第二个小时的6点钟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刚刚毕业没多久的泽华， 我是还没毕业的子琪。 欢迎嘉宾子琪，也欢迎到我们表演区的两位，他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应届毕业生佳妮，以及中央戏剧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小通。 欢迎。 我刚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毕业6年了，泽华。 你说你就好了，没有门。我刚刚毕业没有多久。 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并没有，并没有。那请问毕业6年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来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我刚 为什么要擦眼泪？ 眼角泛泪。 直。 就是我刚才在回忆年份的时候，我突然就恍惚了 啊， 就是不太相信这个事实。 那你回想到的是什么？是学校白杨树啊，还是 宿舍同学吧？因为我们当时毕业之前拍了一套婚纱照，对，这个我一会儿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一定很想看吧？ 现在好像每年播音系都会有那样的， 还挺流行的， 对对对。 我们当时在学校校园里面拍的时候，真的是很轰动， 很漂亮， 引领潮流。 除了其中的一位女生，其他都很漂亮。 你很烦，哪里不好看？ 我没有说你， 那你说是谁？你说出来啊！ 那位素颜小姐姐，一定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刚爱青年计划。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一位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对， 是一位男生，他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刚才中戏那一位小通来现场的， 他表示说我们没有红毯环节，我们的毕业造型只有学士服。 哎，小通，你会羡慕有毕业红毯这个事儿吗？ 嗯哼， 小通 会羡慕， 但是谈不上羡慕吧。 因为你知道，就是他完全就是那种非常不 care 自己外形的属性。 请问，如果真的有这个毕业红毯，你是会头疼的那种吗？ 也不会，就随缘走吧。 就是他不会头疼，是因为他有一个会打扮的女朋友。 对，哇，真的很羡慕。 造型中心的戏美专业的， 对对对对对， 哦，这个就全都解释通了呀。 那女朋友一定很难过。 为什么会很难过？ 他想 错失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呀，啊，有红毯，你想一想。 你有问过女朋友的意见吗？就是他会觉得说很想走红毯吗？ 我们都没有这个弦啊，心里边根本 有点傻，应该早一点联系一下佳妮，就加入到他们同班同学的队伍当中去。 对啊，反正谁也不认识谁。 来到佳妮的亲友团。 对啊，嗯， 中央财经大学这边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一位，我现在把电话打过去，看看他怎么跟我们说。好像他们也没有红毯这个环节，但是不知道他们的学士服会不会变出什么花来， 嗯，而且他们会有毕业聚餐。 毕业聚餐 都会有啊， 就是会聚餐的时候他们有统一的服装之类的，我们可以问一下。 哦，哎，为什么要切换到语音通话？我们要视频连线啊，挂掉重来。 可能小哥哥今天 不太方便。 小哥哥是不知道自己要视频通话这个事情吗？ 好像是哎。 让我们来尝试一下， 啊。真的假的？ 对，因为 你们前期没有沟通吗？哈，小哥哥今天肯定是没有洗脸。 喂， 他可能在运动。 Hello. 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推起来。 我叫高帅航，是中央财经大学今年毕业的本科生。 Hello, 幸会小高。你现在是在外面运动的状态吗？ 啊，对，我刚才在打篮球。 啊，好，能让我们看一下大汗淋漓的篮球男生什么样子吗？ 啊，不想闻那个味道哎。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毕业的环节吧，都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设置？ 我们毕业的环节就是前面就是各种领导讲话嘛，然后最后比较有意义的环节就是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去主席台上接受院长的拨穗，然后会 不是每个学校都有的吗？ 单独的祝福。 就是毕业典礼，其实还让就是毕业典礼让你还挺印象深刻。那除了毕业典礼之外，你们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安排吗？ 我们班组织了一次特别难忘的散伙饭。 为什么特别难忘？ 就是对，因为在这个散伙饭上，我们不光是聊天，最后基本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互相拥抱，相拥而去。我觉得是非常难忘的环节。 就抱在一起哭吗？然后有没有宿醉之类的？ 那是一定会有的呀。 当然，对啊，当然是有宿醉的，因为像中央财经这个学校，可能大家都比较忙着前途，忙着出国，但是我们班最后不光有毕业旅行、散伙饭，有每一个人的礼物，还给每一个人定制了特别的戒指。 你还有毕业，你们 大家可以抱在， 你们首先是有毕业旅行的是吗？是全班一起旅行吗？ 全班一起去，对，我们一次大草原。 哇，而且我刚听到了一点，是给每个人定制了戒指。 对， 你这戒指现在在身上吗？ 对， 刚掉在那扔掉。 打球不方便，没 应该不会吧？ 但是每一个戒指上面都有每一个人的学号、姓名和。 哇， 这个太特别了。子琪，我这个必须要批评你，你提前没有跟他沟通好，这一定要在我们节目里展示一下才对。 展示戒指吗？ 当然，这么有意义的东西。下回有机会，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你们定制的这款毕业戒指。这个真的是，虽然平时日常可能不太会戴，这个我可以特别可以理解，但是它一定会珍藏起来。 若干年以后，比如说现在我要有那个戒指，我一定每天都戴。 哎，有没有那个戒指照片可以发给我们看一下？ 至少同学聚会的时候是一定会再戴起来的。 对， 嗯， 你方便一会儿给我们这个微信上发一个图片吗？那戒指的图片，我们一会儿可以跟听友和网友分享一下。 我待会儿去朋友圈找一下，看。 好呀，好呀。好，谢谢小高，打扰你打篮球的时间了，你可以继续去挥汗如雨了，谢谢你， 谢谢， 拜拜， 谢谢。 你看，果然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专业，就是不管是艺术类还是普通类，他们一定有自己各自表达毕业感想的那种方式。 对， 你看像中央财经大学，他这个小高他们班级，你看要多难得，要心多起才能够去组织一次全班的毕业旅行。 真的， 在毕业那个时候，大家就忙着各奔东西， 对对对， 各奔前程的时候， 是 能来参加毕业典礼都已经是百忙之中 波冗参加了， 真的有来不了的。 你为什么突然间宋丹丹上身的状态？红旗招展，彩旗飘扬。 所以能一起去趟，虽然就是不会太远的地方，就大草原，但是一定就是回想起来会觉得很美啊。 我们一起去大草原上，哼哼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终于有一首我会的歌了， 叫什么名字？ 如果有来生。 谁唱呢？ 谭维维吗？不是，给我加分。虽然走秀不会走，听歌听得可以。 虽然没有跟嘉宾提前沟通好到底要跟我们连线什么内容，但是你把这个歌唱好了，我们就给你加一分吧。 但是他有说到这个毕业前的那一晚上的聚会，其实佳妮他们在毕业前一天晚上也是宿舍整个集体几个女生一块啊，好好的聊一聊这些年经历的事儿。 这女生每天晚上卧， 我觉得也挺特别的。那不是 期间一定会有的事。 就比如说我对你之前的任何成见，我今天全部都一通全都说出来。 你们是专门有这个环节是吗，佳妮？ 就是毕业前确实是大家闹腾了闹腾，然后最后关系也变好了，就是更好了。 但那个晚上很难忘吧？ 很难忘。 那个 晚 上 应该是到，我是到凌晨一点多才睡，然后 居然睡觉了。 对，其实我们没有面对面的，我们是打电话，然后打到了凌晨一点多。我平时都是就是十一点多就睡了。 哦，是几位同学一起来群聊的那种视频电话？ 是哦，那一晚上就是触碰到你泪点的是哪个人说的哪句话，你还记得吗？ 没有什么泪点， 哭没哭吧？你就是哭没哭？ 哭是哭了。 对呀、啊，所以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佳妮都有一点厌烦泪光。 因为我听着我都想哭。嗯，但是你记不记得哪一个人的哪句话突然你就哭了？就不一定是那句话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就到那个点。你就触碰到了你的泪腺。 我觉得这样哭的应该不是我们宿舍那次谈话，因为我认为我们宿舍虽然就是毕业了，但是我们是 走不散的。 我当时说对，四幺 连在一起， 故事是未完待续的。 是因为 我听的其实有泪点的一句话是毕业典礼上面我们老师的一句话。当时我们老师就是在毕业典礼这一个非常正式的场所，就是很多老师都是穿衬衣西裤过来的。但我们老师穿了一件 polo 衫，然后搭了一件短裤。然后他站在台上的时候，他跟我们说这件衣服是我四年前接你们的时候穿的。 哦，一件有纪念性的衣服， 好用心啊，你们班主任。 对哦， 对， 很棒。 四年的衣服居然都还在，真的是很值得。 不，关键是他记得四年前接你们的时候我穿的是什么样的， 说明那一天很重要。 对， 可是如果因为没有图片嘛，穿的不一样，即便说这样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哦，真的好感动。 你很过分， 这气氛被打乱了， 真的 很烦。 为我自己这样乱开玩笑而反省， 真的讨厌。这是毕业瞬间，大家就是每一个人会有每一个人的泪点，但我当时我记得在我们开完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大家什么表演节目。还有人发言，然后表演节目。 对，我们班还有一个是毕业晚会。 对，有个毕业晚会， 想到就心酸。 然后后来上台去拍完合影以后，当时并没有触碰到我的泪点。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整个一个过程拉得特别特别长的话，你的那个凝聚力和你的专注力是会被打散的。反正我当时就被一些表演的节目给打散了凝聚力和专注力。然后到最后拍合影拍完以后，我并没有盖到那个就是要哭的那个点。但是班里有些同学坐在那个舞台边上就嚎啕大哭，哭到就是本来日常生活中挺帅挺好看的，但就在那个哭的瞬间整个五官都扭曲了，你知道，都错位了。 想看照片？没有， 我有照片，但是那个时代是用硬盘来存照片的。所以我没有再去翻那个硬盘。但是那个瞬间一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当中， 这一条值钱的硬盘。 喂，走，你存在。记得锁定今天晚上挑战新歌声哟。 来，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这一位不是北京的高校的同学了，但是他也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研究生也将来到北京。 研究生会来北京，但是他本科是在哪里念的？ 本科是在湖南湘潭。 好，湖南湘潭哪个大学？ 在湘潭大学。 好， 哈喽，很漂亮。 这位漂亮的小姐姐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好，我是湘潭大学的薛文文，然后九月份会去北京读研究生。就是北交大的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生。 恭喜你，这个北京欢迎你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湘潭自己本科的这个大学毕业的环节都有哪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毕业的环节的话，就是我们当时在体育馆集体举行一个毕业典礼，然后全体一起唱我们的校歌，当时是特别激动，当时就是眼泪都流出来的那种场景，然后大家一起摇着自己的手机的灯光，然后我们一起唱校歌，真的很难忘。 你们的校歌怎么唱？能不能唱两句？ 你说一下歌词吗？ 你可以哼一下，你可以哼一下。 我跑调， 没关系，我们这边有比你更跑调的人。 校的大概就是韶风高，香水长，然后人文胜地，车调殿堂。它的调比较高，所以我还是不献丑了。 没关系，就是把校歌现场唱成了就是全场 KTV 的感觉，也是蛮。 这样，我起一个我们学校的，你来一句你们学校的。 你为什么非要跟人家去？人家不愿意唱就算了。 好的。 没关系，我们今天停留就是主要重点是说毕业的造型嘛。 嗯。 你还记不记得参加毕业典礼那一天自己穿的是哪身衣服？ 是一个衬衫，然后加长裤，然后外面是学士服。 哦，就穿的是学士服是吗？ 哎，但是他们好像后来在拍照片的时候有拍，就是是类似小时代的那种学生服，有白衬衫和灰裙子，应该是在最后几张，倒数第三张。这个是他们当时一个， 哦，这是文文当时拍的，除了学士服以外的学生装的照片。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衣服也是可以拿来参加毕业典礼的。 是的， 这个会在全班所有大家都打扮得非常隆重典雅，各种风格 很成熟。 对，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女生好可爱， 就是校园的感觉。 对，一眼就看到了她。 而且说高中毕业典礼也是 OK 的。 对，这样反而在之后你给别人展示你们的毕业照的时候，大家会说哎，你怎么在这里面显得这么年轻。 年轻。 对，文文，你们当时除了学士服的造型以外，还有刚才我们展示的一套学生装的衣服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难忘的环节吗？ 还有难忘的环节的话，可能就是自己班级一起去聚餐。 嗯， 就是大家因为在毕业很多人就去实习找工作，然后包括有回家的，然后在我们毕业前大家都有聚到了一起，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就分享我们大学四年以来所有经历过的事情，很难忘。 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四年过去的，如果再让自己选一次的话，可能还会选择同样的方式遇到同样的人吧，我觉得这很难忘的。 所以你有做好准备九月份要来北京这边上研究生了吗？因为北京的夏天的温度会很高，可能要比湖南湘潭热很多。 秋老虎 湘潭应该也很热吧？ 湘潭现在什么温度？ 湘潭今天达到36度。 有什么了不起的？ 湿热湿热，北京还相对干燥一点了。 好吧，那也祝你接下来在北京的研究生生涯可以一切顺利，好吗？也希望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做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文文，拜拜。你看，我们刚才连线了一个中央财经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还有一个湘潭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嗯， 就是展现出来的风格跟北京这边的一些高校的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毕业的那些事儿。有没有一些你难忘的环节，以及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你都穿了什么样的造型？ 而且你听大家回忆，就是毕业前的那个聚餐好像都是非常非常难忘的。 一笑泯恩仇， 因为有聚餐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有那种班服啊之类的可以一起穿，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有什么恩恩怨怨都在饭局上解决。 那小通没有说话，哎，你们的毕业聚餐怎么样？ 挺好。 就没有吗？会有什么洒泪点呀，很难忘的点吗？ 哭了吗？ 没有，都很正常，大家。 因为你是理科生是吗？ 他是搞那个什么，就是戏剧啊这方面。 因为我们大四的时候就已经不经常在一块儿，都已经各自忙各自。对。 哦，所以大家都是很理性的那种是吧？ 偏理性，偏理性。 哦， 就是他们本来大学四年也没有什么恩恩怨怨，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 交集。 对，小彤今天真的是沉默寡言，你好不容易来一次直播间，应该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你接下来是就开始步入到工作岗位了吗？还是说你要继续读研？ 我工作吧。 其实他大学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加入工作室了， 差不多啊。 大二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工作室的股东了。 所以看，就是真的在学校的时间会比较短的。 对对对，我们刚才连线第一位中央财经大学那一位同学，已经把他那个戒指的照片发过来了。但是这张照片可以说并看不出戒指， 有一点敷衍。 技术很重要， 对。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就是是一个简单的指环的造型，然后因为上面主要难忘的是刻了每一个人的学号。 对， 你现在能记得自己的学号吗？ 我不记得，我只记得我们班一号学号和二号学号分别是谁。 是谁是吗？但是一串数字你们记不起来了。 不记得。 咱们是2008多少？2008开头的。你是几号结尾？你记得吗？ 不记得。 妈呀！ 你记得吗？ 39号。这有什么可值得惊讶的吗？就按理说应该把学号都记下来才对啊，我也没有记下来，但是我只记得我的尾号了。 妈呀！我学校听到我这样连自己学号都不记得，应该会很伤心。 这就叫忘本呢、啊，我们这种叫不忘初心。 但是我今年会回母校来。 对，因为我们今年已经是入校10年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同学聚会在学校、哦、对，还挺期待的。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作为一个在校生，你看到十年认识10年的师哥师姐再回到学校，你们之前应该也在校园里面见到。 对，有过这样的。 佳妮应该也见到过吧。 对，我办过很多次，因为我在学生会。 哦，在学生会。 对， 对。 那你当时看到就是回学校的这些大师哥大师姐们，你内心的真正 OS 是什么？告诉我们。 我们 不会帮你截下来的，说真话。 我自己就是我会想象10年后我自己在这样的场景会是什么样 的。真的，这个就是真的是每次看到这样的活动，真的是看到就会想10年之后我有没有条件来参加这样的聚会。 好好好，这种官方的 是这样的， 这种官方的说法 就算了，真的是这样的，这 一 点都不官方。 给一个我和泽花的特写。泽花， 那个佳丽你再说一下你刚才那句话。 我不说了。 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官方话。 我觉得他们可能 会 说， 真的会这样想。 哦，师哥师姐保养的还可以。 好， 或者说保养很重要。你看哪些师哥师姐长这样，哪些？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比较的话，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说什么我会幻想我10年之后的样子， 一点都不幻想。这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参与互动，就会有机会获得很多福利。 哎， 首先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会在老国展，北京的老国展进行，会带给各位全新的音乐体验，百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各位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乐坛前辈近距离交流，到音乐恋上生活，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乐动北京。我们节目呢也会送出2张来自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价值50块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不要忘记啦。以及在整个世界杯期间一直持续到7月15号的总决赛，我们每天都会从参与互动的听友当中选取一位，获得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这个点到了下午的6点21分，我们刚刚连线了两个其他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说了一下他们各自的回忆。 对， 我们这边其实还有很多图片素材可以跟大家好好的，就是 你们当时的还没有展示。哎， 哦，现在就要到这个时间了吗？ 你们可以看我们宿舍。 其实可以把佳妮他们宿舍的先展示完。 对 对， 佳妮他们其实拍了一套，就是刚才那个大美腿的 学 士服， 真的很海报。 你们宿舍是6个女生对吗？佳妮。 对，但是有一个女生她那天没有来。他那天因为他爸爸生病了，没有办法过来。 好吧。 关于其实不到现场这个问题，还有很多有趣的照片等等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佳妮的毕业照，他们的这一套。 哇，好美啊！ 这是找专门的专业的学 摄影 的同 学，是不是？ 找摄影的，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拍的。 蒙一梦在干嘛？ 在看了 这张照片是在嫌弃是吗？ 不是，他是故意。我觉得其实 这种感觉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像 就是主要是像妈妈一样。 我是觉得在拍这种合影的时候，每一个女生都会想让自己在这种合影当中要被人第一眼发现，你就可以 哦，有这样的小心思。 当然会有啊， 会 就是你穿一样的衣服。然后你看一梦的发色是比较出挑的， 对 对，他自己也说了，他就是靠这个发色来那个什么。 但同时在这张照片当中，你像靠 pose 也可以， 立刻就凸显出来、嗯、比如说左下角的这一位小姐姐， 对、 嗯、那一梦除了发色更出条以外，她的表情跟其他几个人不一样， 对，她都会说她在干嘛，然后摸着在她身上， 对，当所有人都在看镜头微笑美美的的时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表情，哪怕是个鬼脸很丑、 嗯、 大家都会注意到你， 妈呀，女生之间简直的呀， 就是这样子的、啊、 男生就会很纯粹的拍一些帅帅的照片， 也不一定啊，你就每次都会摆臭脸啊， 那 摆奇怪的鬼脸、啊、 那就是我本尊啊， 不然是为什么呢？你不是想让大家第一眼看到你吗？嗯、来，再看一下啊、 哎， 看这张，你看一梦每一张都不看镜头、哎， 真的， 为了显脸小吗？ 不，他不用显脸小， 就很小。 对，他的发色本来就。 其他的人真的有脸小到爆炸的那种。 是这个你旁边的这一位吗？ 这底下那个指着手指的那个。 这个吗？就躺在地上这个吗？ 旁边的那位、 哦， 对，他的脸特别小。 看看这张吧，就这种造型，就趴在地上，然后。两个手撑着这个脸颊的、 嗯、 对，这种照片是很容易把脸拍得很大的、 嗯、 但是他们都很聪明、 哦、 要么就是用侧脸 脱手， 要么就是像一梦那样用两个手托在脸旁边， 对， 嗯，为什么每一张一梦都是在中间， 他是 发色不同 吧、 啊、 占 C 位。 再来看一下，还有这种照片， 哇，这个好美， 这种照片很难拍出好看的，因为从上往下拍、 嗯、 而且你躺着就是脸会变得很扁平， 眼睛会睁不开、 啊、 很刺眼， 对对 对, 对， 真的睁不开眼， 这张拍得很好， 我们都是闭上眼一二三睁，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时也拍了这个造型， 嗯， 非常艰难， 你们摆成这个样子摆了多久？ 没有，就躺下去大家都累了，然后躺那儿歇会儿顺便摆了， 不可能这么简单， 已经很期待， 之前都已经 没有怎么摆，真的没有怎么摆， 而且你知道拍这么多人的合影的时候很为难摄影师的是， 就 拍完 每个人的 每个人都得好，这张才能过， 对对对， 扎马步， 对对对，好吧，这是你们宿舍带来的这个毕业的造型，虽然只是学士服，但是每一个人在照片上都非常的可圈可点， 是的， 很棒。所以其实毕业的合影有很多的呈现方式，你可以选择比较另类的服装，比如说像我们当年那样穿白色婚纱， 嗯， 对， 在你真正出嫁之前，你先和自己的最好的闺蜜们有一套婚纱照，这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嗯、对， 当然也可以用最能够代表你们学生身份的这样的学士服， 嗯， 来拍一套这样的组合照。 或者如果你们有戏服的话，其实可以穿你们自己学院的那个服装。 但你知道，一般现在的班服、戏服，为了统一，为了好看，他们都会做什么帽衫啊、T 恤啊， 那挺好看的呀， 比较简洁。 对啊， 就没什么特点，除了字儿不一样以外，那个字儿你还得放大了慢慢仔细看才能看得出来。 没有，我怀念我当时的戏服， 在自己心里。 你知道咱们当时学生会还做了一身帽衫，是橘红色的。 对， 我当时坚持要用那个颜色。很多人都骂我，都不无法接受。 现在你是不是自己也骂自己？ 没有，我觉得太有眼光了。 再见吧。 好吧，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今天的茶楼梦工厂一起改变正在聊毕业时候的那些事儿，有一些毕业造型其实可以给还没有毕业即将要毕业的那些同学们带去一些建议和借鉴之处。 好、 嗯、 各位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 谁的心跳声。我那针灸一探一痕，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马蹄声如泪奔。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确认过眼神，我就是泽华。 也欢迎一下嘉宾子琪， 我是子琪 ，Hello。 还有我们表演区的两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佳妮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小通。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大家好，我是小通。 小通，你真的每个环节除了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小通以外， 提醒一下大家 介绍 自己的存在。 大家好，我是小通。 就是老干部气质的小通。 对，就是就算你的毕业没有什么环节太丰富的环节，你也不能这么的沉默。 但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你们大家，我们大家都在疯狂的回忆的时候，小孙说没有什么好回忆的，因为没有什么回忆点。这 还 说的画风啊， 还是有回忆点。 他可能现在就是一直都沉浸在自己那个工作室的股份当中。 没有， 是不是股份不太满意？ 不是。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继续点评各个学院的各个学校的毕业环节的一些造型之前呢，我也来展示一下我们当年的那套婚纱照， 所谓复古的老照片。 复古的老照片，对，已经可以闻到那个就是泛黄的味道。 对，你看这颜色真的是泛黄。 播音学院楼还在，这叫四十多。 对，44号楼的时候，咱们当时还没有建播音艺术学院的。 当时个小楼。 对，是用的计算机学院的楼。 对 对， 我们在二层。 就是、我们在学院门口照的，就每个人都定制了，就是自己也不叫定制吧，就是购买或者是租赁了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婚纱。嗯， 放眼望去，每一位女生都很漂亮，除了第二排最左边的那位女生， 戴蓝框眼镜的这一位。 哎， 这一位其实你知道吗？她很可惜，她入校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这个宿舍排名第二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宿舍当中， 你说美貌程度排名第二吗？ 不是，就是专业排名。 啊、 哦，小乔是第一嘛？ 嗯、 哦，她是第十二，好像是名字上很靠前的。 嗯， 那是良田师姐。 对，良田师姐。哦，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说 原因， 说怎么 又 这样？ 沉默，你看， 天哪， 都没有人注意到原因师姐在哪里。 没有，对，确实，梁天现在在湖南卫视做主持人，很火的一个， 也很努力的一位， 对，即将要成为准一姐的一位主持人。我在说这个王成正同学哈，他后来就是在我们看来，他为什么很可惜，是因为他从他高三之后复读了一年，然后认识了他后来的男朋友，也是现在的老公。 嗯。 他们就一直在一起， 嗯， 然后因为那个男生， 你先不要，点不在这里。那个男生呢，为了他就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北京的一所就是一般的高校，叫做北京工业大学 啊， 很好， 对，还不错。 但对他来说 其实分数是有点浪费的。 哦，这样。 然后呢，这两个学校跟中国传媒大学离得也很远，他们就是有点异地的感觉，每周只能见，大概就周末的时候见。他跟那个男生在一起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化过妆，能想象吗？就播音系的女生没有化过妆，因为她男朋友不喜欢她化妆，她觉得你素颜最好看了， 嗯， 她就真的不化妆。 好， 但男朋友很爱打篮球， 但主要是你看一般人会戴隐形眼镜，她连隐形眼镜也不戴， 啊， 就戴框架眼镜。 她坚持要戴框架， 对， 因为她不习惯，她不会戴隐形眼镜， 嗯， 以及她只有上专业课的时候会戴隐形眼镜，也是老师要求的， 嗯， 以及她平时从来不穿高跟鞋，她会穿，她为了跟她男朋友买同样款的篮球鞋，她会买比自己鞋码大两号的篮球鞋。 真爱， 真爱。 然后在拍我们拍就是毕业就是这个集体婚纱照那一天，我们大家都穿得美美的，然后以及也就是可能会搭配一些配饰。那一天她手上戴了一个那段时间那个年代很流行的那种硅胶的手环。 嗯，我知道。 可能打篮球的人会戴。 对对对。 她男朋友有一个情侣的手环。我们说你摘下来吧，那是蓝色的，天蓝色的，跟你今天的婚纱真的很不搭， 不是很搭。 他坚持不摘， 嗯， 大家可以在镜头当中看到这一个很显眼的手环。 嗯， 他 笑得还是很漂亮。 对，他笑得很漂亮，他现在很幸福，就是他为了他自己所爱的那个人，真的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做一个跟播音系整个状态不太格格，就是格格不入的一个状态， 嗯，就是，可能跟工作学习不太相关。 对对对 对对对。 但是还 好 感情生活是幸福的。 好在他很幸福。对， 哇， 最难得的一点是大家都是美美的，然后他坚持是这样的素颜，可能他会觉得这样素颜是他自己最美的样子。 对， 他 觉得这是我最好的状态， 就是他在感情方面的一份理想。 对，也是他对于感情的一个执着。 对， 哇，太感动了， 叫人羡慕。 这是在我们，嗯，就是， 这张拍的很好， 这个你们应该认识吧，是一号教学楼，就是那个孔 子 像的那栋楼。 啊， 对，那时候也是刚刚重新装修过。这张是一个动态的， 请问图二的那个王哥的腿型在干嘛？ 他就是蹦起来了呀，往后蹦起来。 你看最右边的王成正蹦起来也很漂亮啊，腿就消失了。 对对对，因为王哥选择的是一个前短后长的款式， 对， 所以他的腿就可以很轻易的露出来，如果你在里面做一些奇怪的动作的话也会被看见。然后因为我们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就是选的是长款嘛，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裙底啊藏的鞋子都不是高跟鞋。 嗯，真的， 要么就是运动鞋，要么就是帆布鞋，我穿了一个拖鞋。 是不是还有个小姐姐没有穿鞋？ 很 了，穿了穿了穿了穿了，但是就很好玩。 对 对，我的这件婚纱是当时在淘宝上花500块钱买的，而且 当时淘宝500很贵的。 没有啊， 很贵了， 08年 500也还好吧， 是12年，2012年， 怎么回事？ 有那还好，那还好，那 真的还好。而且你知道这件， 你听他们的口吻就觉得2012年是多老以前的事情。 没有，因为会觉得是以为会是08年。 那08年也不是， 也还好啊，真的 只是上上届奥运会的事情， 只有房价涨得那么凶。 好，谢谢你们参与我们今天节目。 我想说的是，我当时在中间这个位置嘛，我的这件婚纱花500块钱买完以后，当时后来还用了一次，在我结婚的时候。 哦，真的呀？ 对，在我结婚之前，我去英国拍了一套婚纱照，因为我和我先生都有在英国求学经历。 嗯， 我们在英国拍婚纱照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件。 啊，还是这件毕业的时候， 嗯， 哇，好有纪念意义， 很有意义。 生活真的很不容易。 500块钱的婚纱要用2次，一次在毕业的时候，一次在结婚之前。 哎， 所以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但是你当时站 C 位嘞，我才发现你是 C 位。 就这张是 C 位了，我们有轮着来。就我们宿舍的关系真的很好，就大家都没有说一定要每张照片谁一定要在中间。 其实咱们那个时候没有 C 位这个概念， 没有 C 位这个概念。 但是大家会有在意吗？比如说一个宿舍6个人，谁站在正中间？ 还好吧，这个事情就是轮着来嘛。 啊， 就不会有人真的 一直去故意抢。 对对对对。 那现在有 C 位这个概念之后，那个 你们拍照的时候有特别讲究吗？佳妮， 没有，没注意过。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我们也没有。 小梦梦注意到了， 小通终于主动。 我觉得可能木易梦注意到了，所以他每一张都站在 C 位上。 但是前提是他注意到，得其他几个人都没注意到才行啊。 我们宿舍一向都大大咧咧的。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挑拨离间了。 是， 我们接着来点评其他院校的同学们的毕业照哈。 哎， 刚才说完小通和他的漂亮女朋友、美腿女朋友，接下来看看这张啊，依然是他们两个合照。小通，你真的命很好。 哎。 命很好， 为什么是叹息？ 感叹一下，确实如此。 啊哈，有朋友有在看今天的节目吗？ 求生欲要强一些。 应该没有吧？ 啊， 如果有看的话，那一声叹息就完了。 对，那完了。 会剪掉的，帮你剪掉。 哎，请子琪来介绍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宣传片，也是一个，因为它的造型是上面是白 T， 然后下面是牛仔裤嘛， 嗯， 然后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毕业典礼方面的一个宣传的照片。 就是这种简单的白 T 配牛仔裤， 嗯， 就是很日常，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穿的话，其实还有一定的效果。 对， 而且这个 pose 摆得很好，这两个男生简直了，他们感情非常好。 有一种年轻的白羊的感觉了。 这个 就是航天大学， 对，它基本上是沈阳航空航天， 嗯， 它是一个班级，然后上面是白 T 配了下面是自己的基本上女生裙子多一点吧。 对， 嗯， 因为其实如果你强烈要求说每一个女生都要穿短款的百褶裙的话，有些女生是会抗拒的。 对，是肯定不愿意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腿型不够好看， 嗯， 那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够 OK 的话，你可以像图片第一排左边这个女生穿这种阔腿的或者说比较宽松的牛仔裤。 对， 你为什么笑得那么一言难尽？ 为什么要怎样克服这照片当中的存在？这小姐要看节目会说为什么我腿就粗了。 我觉得这是实用攻略啊，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哈， 啊， 比如说他统一穿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稍微调整一下。 可以啊，嗯，你可以要求说我真的不想穿百褶裙， 也不要硬逼着自己哈。 对啊，哎，这个汉服， 这是内蒙古工业的，好像是内蒙古的一个学校， 嗯， 然后他们是整个班级选择了汉服作为一个班级性的一个合照。 这上面的再见青春如果换成大汉天子也完全合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那应该是很有他们班级特色， 感觉上朝早朝也是， 嗯， 有事就奏，没事退朝。 其实毕业典礼可以选择这种就是比较个性的东西， 有古风的这种装束， 嗯， 这个就是在教室里了， 有点那个小时代的那种风格， 就很有那些年的感觉， 哦，衬衫配裙子。 而且你知道这张照片若干年之后，像我们十年过后你再回到这个教室，你还可以按照这个位置再拍一张。 哦，当然看看大家的变化， 也许这些衣服都已经穿不下了。 可是这张照片的主角只有第一排的那几个女生，后面人完全看不清脸在哪里。 对，这么排呢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对焦的关系。 对啊， 所以怎么去避免这个问题，就是可以做稍微松散一点， 找一间阶梯教室。 对， 所以如果你们要拍这样照片的话，一定要自己先去抢 C 位， 男孩子站到桌子上很秀。 对，我觉得太乖了，这张照片拍的， 嗯， 你可以拍一张乖的，拍一张不太乖的。接下来 后面是一个特写的那种，也是跟上一张相似。对， 哎，等一下， 秀都不像他了。 就是这张照片我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当你摆出这种很难拍出好看脸型的姿势的时候，躺下来的时候， 嗯， 你就不要再去做一些奇怪的表情了。 嗯， 上面那个女孩子就输了，虽然你这个表情奇怪到会让人很想注意你，但是注意你以后就不想再看你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上面的反而有青春的气息，左边下面的这个有一种早期发廊的感觉。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觉得摆这种姿势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自己面部肌肉的正常。 好的吧， 真的，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你不觉得它整个肌肉的走向，因为你躺下了，所以它会有种纵，就是横向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也许翻过来我看， 或哪怕微笑都可以。 不，翻过来看也不会有好到哪里去。 没，下面真的很有早期发廊的感觉。 这是刚才看到过的一些毕业的合照。 嗯哼，这都是刚才看到过的。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张，是一个特写，这是， 这是我的舍友， 这就是刚才那个校服的 那 个女 拍照的舍友。 对， 啊， 其实是刚才校服里面的那张， 是这个里面的吧？ 对对对， 不是 这个里面穿尖头鞋的这一位。 对对对， 但他这件衣服，如果 是很好看， 服装本身的话，其实还挺好的。嗯， 对对对 对，虽然略显成熟，但是跟这个发型匹配度还挺高的。 嗯， 接下来的这两个就很有点评的价值了。 嗯， 左边这一位选择的这一个品牌，其实在拍照当中还是挺显眼的 ，Self-Portrait 这个品牌。 对对对， 哦，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什么品牌的？ 对，这个，因为他们家很有这个特色。 他们家的特点就是用这种水溶蕾丝， 对， 来做这种层叠感， 而且好少女心啊。 但是他的发型错了，他吹了一个飞机头， 有一种老师的感觉。 就是整个脸是新闻主播，然后衣服穿的是日常服装。 他旁边那位也是个飞机头呀。 他旁边那位是短发呀。 嗯， 短发如果用这种波波头的发型的话，其实就会好很多。以及配上这个裤装，其实右边这位女生也许服装的购置费并没有左边这位成本高， 嗯， 但是却在这张合影当中赢了。这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发型其实在整套妆容整套 look 当中也非常重要， 拍摄角度也有了。 这是 这也是我的舍友 啊。这种黑白的简洁的搭配其实是还挺显眼的，是完全可以去。 他下半身是一条裤子，我觉得那个裤子特别好看， 一个阔腿的裙裤， 对， 像一个很有 感觉很大气的那种感觉， 很有剪裁的一个抹胸的上衣。 子琪真的很注意师姐们的穿着， 没有， 他一直在学习嘛。这一位的穿着也很棒啊， 对，他也是裤子下面， 对，整身都是白色的，带一个荷叶边的袖口，会让你的气场显得更强一点。 那边还是阔肩的，像哪一位小明星？ 为什么是小明星？ 就是年轻的明星的感觉，不是那个小的意思啊。 我懂，我懂。然后配上了一个黑色的珍珠鞋，对，这套像这两套其实都是很轻松、赢得比较大的造型。 我很喜欢这两套，超喜欢。 对，这位男生刚才已经展示过了，接下来这位男士，哎。就还是那一点，男生在毕业典礼当中尽量避免这种特别正经的西服套装，配上特别正经看上去价值不菲锃亮锃亮的皮鞋。 欢迎参加中国传媒大学2018届毕业生毕业红毯，我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猫猫猫。 真的很正、啊、 太正了，没有特点、 我觉得这套还 也很正，过了吧， 太正了。这套格纹西服还可以，但是鞋子就没有给加分，反而给拖了后腿。 嗯， 拍近照的时候这个格纹西服就会显得稍微好一些， 而且它右边是领口有敞开、然后里面配了一条项链，会稍微年轻一点。 嗯，但是就是鞋子配错了。 嗯， 这个是、 这个有故事了对吗？ 对，这个是，要不佳妮来讲吧。 韩国了，就是我们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同学，也是我们学生会的会长。 嗯， 学会会长，然后 他那天缺席了是吗？ 对，大家争先和他的这个人形牌。 那这个 KT 版谁做的呀？ 就他自己做的。 啊，自己做的哦。 拿过来 啊。哦，其实一开始我当时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好多跟他合照的照片、我一开始没有看出来这是一个人形版，但是我看了两张之后，我看了两张之后发现，为什么他都是同一个姿势？ 这么明显的人形版是怎么没有看出来的？ 同学们。随着科技的发展，如果未来你的毕业典礼当中你会缺席的话，你可以多提前一段时间，通过 3D 打印，打印出一个更加逼真的你，让同学们争相和你合影。到那个时候，你的学弟学妹可能在朋友圈里面真的认不出来， 看不出来 那个是你的 3D 合影。 因为一开始我看的还不是这张照片，就还有其他照片。然后我看了两张之后，发现这个人为什么动作都一样， 不一样， 然后才发现原来是人形版。 看这个小照片，真的是会很难区分出来， 对啊、 尤其是左上和左下， 对， 很逼真。 这个自拍完全看不出来。 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打印店在哪里。 打印店 打印的喷墨很不错， 可以， 还原度很高， 还原度很高。 这也是一个合取的方式啊。 对对， 你来现场可能不是那么受欢迎，不然的话反应是最受欢迎的。 你好过分， 怎么可以这样？ 提示一下同学们，如果我有缺席的朋友，不要用 iPad 什么一寸照来代替他的合影，好吗？那样可能会产生一些歧义。好，提醒友情提示一下啊，这是和老师的合影，这柴凡柴老师， 就是后面有一些对，因为他们可能在毕业的服装这方面会选择一点比较轻松的衬衫啊，然后休闲这样的搭配。 柴老师这张影很大，感觉就是同班同学。 嗯， 柴姐姐，柴老师从来不让我们叫他老师，都得叫姐姐。 嗯哼，他确实很符合姐姐、这个称谓。这是刚才我跟我们连线的 嘉宾 文文同学。 嗯， 对。好啦，今天我们把这么多素材都跟大家过了一遍，就是来自各个全国各大高校哈，各个学院的同学们都纷纷涌上了自己的毕业时期的一些照片。 嗯， 再次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素材，感谢两位没有能够来到现场的我们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感谢佳妮，感谢小通。小通虽然没怎么说话，最后就想对说两句呗，你可以对你的女朋友隔空表白一下。 对着镜头，不用吧？镜头那边的 通过我们982的频率把你的爱意传达给他。 不用吧？ 需要求婚的话也可以给你特写。 他一定没有准备好。那好，那可以对你的董事们说一些什么？ 哥们们，好好干， 好好干，好好干。 你看，你看，一说工作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工作狂吗？ 不行，不能这样说，咽下去。 谢谢小童和佳妮在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毕业的时光。我们虽然我和泽华是一个两个已经毕业六年的，在你们看来岁数不小的师哥师姐了， 没有， 但是很开心的是我们今年可以有机会回到校园当中。 嗯， 每每就是当你离开校园，然后再次回忆起当年那些青葱岁月的时候，就会觉得挺美好的。 你用美美这个词也是暴露出了你的年纪，现在年轻人应该也不会用美美。 美当

直到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每年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感情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都爱情，